才是最钟爱的完美，想要你陪，寂寞却紧紧依偎，等了整夜难以入睡，是爱的狼狈，还是最钟爱的甜美？我不后悔，誓言在外面徘徊，如今已变成了难受的覆水。你的爱给了谁？我笑着流泪，就让泪水撕碎相爱的虚伪。你的爱给了谁？我一路的醉，没有了爱我还能爱谁？你的爱给了谁？我不忍面对，是否失去以后才懂得珍贵？你的爱给了谁？我无路可退，付出一切从未想过是错是对。爱的崩溃，还是最钟爱的完美？想要你陪，寂寞却紧紧依偎，等了整夜难以入睡，是爱的狼狈，还是最钟爱的甜美？我不后悔，誓言在外面徘徊，如今已变成难受的覆水。你的爱给了谁？我笑着流泪，就让泪水撕碎相爱的虚伪。你的爱给了谁？我一路的醉，没有了爱我还能爱谁？你的爱给了谁？我不忍面对，是否失去以后才懂得珍贵？你的爱给了谁？我无路可退，付出一切从未想过是错是对。你的爱给了谁？我笑着流泪，就让泪水撕碎相爱的虚伪。你的爱给了谁？我一路的醉，没有了爱我还能爱谁？你的爱给了谁？失去以后才懂得珍贵。你的爱给了谁？我无路可退。